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有个开始的祷告。主荣耀的王，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称谢你，我们可以在清晨就聚集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因为独有你是拯救我们的神，独有你是爱我们的主。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称谢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洁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主，我们也呼求你的圣灵此刻在我们当中亲自运行来更新我们，光照我们。主，愿你真正在我们当中得荣耀，也求恩主你也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心让孩子成为你的话语的管道，真的是是听的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都蒙你的造就。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愿恩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Amen。 最近几天在三一神学院有召开一个北美的神学生的会议，前几天的时候我去接其中一个姊妹，他们在那个 Deerfield 的那个火车站那里，我开了车把他们接过来。然后那个姊妹一上车的时候就说我很喜欢那个芝加哥芝加哥很湿润原来他是从洛杉矶过来的洛杉矶可能比较干燥我当时就想幸好你是夏天过来的，你没有在冬天过来如果是冬天过来的话，可能你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知道芝加哥的冬天是比较漫长的，是吗？有人曾经说过芝加哥有两个季节一个季节是夏天，是吗？另外一个季节是冬天然后又有人说芝加哥有两个季节一个季节是冬天另外一个季节是那个修路的季节，是吗？就这样的确芝加哥的冬天是比较漫长的，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比较冷的这个天气里面，你很向往那个春天的那样的一些气息因为冬天的确是非常冷。我记得我们第一年来芝加哥的时候是2013年的冬天，那个冬天是非常冷的我第一次领教了那个风在冬天吹起来是真的是发出那个呼啸的声音呢是非常让我这个记忆深刻的，而且那个当时下的雪都把外面的那个车子全部给覆盖了我以前是在山东，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所以当我们经历这个芝加哥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向往那个春天，我们盼望春天的早点到来特别是在二三月之后，你会看到那个雪慢慢的会下得越来越少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就是春天越来越近了我们教会这一年的主题就是认识神，也被神所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他是一个赐盼望的神所以今天我的信息就和这个盼望有关系，我们来看这位耶和华是如何给我们一个盼望的神。我们来今天要讲的就是在以西结书37章的1到14节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部分或者三个场景。在进入到这段经文之前我想我们需要知道以西结书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背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读过以西结书我想可能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知道以西结书，一个是需要知道以西结书的这个作者以西结的一些的背景知识我们知道以西结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是在主前的597年当尼布甲尼撒他入侵的时候把他被掳到了巴比伦所以也是在这个时候先知以西结他开始他的一个服事，他是在被掳的人群当中来宣告神的话语他提醒那些被掳的人就是被掳不是很快就要结束的，被掳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他们需要在被掳之地来信靠顺服耶和华而以西结是和耶利米是一个同时代的人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的当中来传讲神的信息耶利米他是在那个犹大国的境内来宣讲神的信息，来宣讲这个 大家以为这个圣殿在，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我们就会像这个坚固的堡垒一样，这个不会被攻破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神会来要刑罚的啊，这是耶利米他要传讲的啊，所以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的当中来传讲神的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然后另外就是以西结书它是非常长的，有40多章以西结书它是属于先知文学，先知文学它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脉络，一个架构，先知文学的一个架构基本上是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先知书当中那些先知常常一开始他会来指责那些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所以先知文学的它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第一个结构就是先知会指责那些犹大或以色列人你们犯罪了你们要悔改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最好接受审判嘛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是审判之后还有盼望，这是先知书的一个基本的脉络架构你看以赛亚书或其他一些先知书基本上是这样子，而以西结书也基本上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概括它的一个基本的结构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先知以西结的一个蒙召，他在加巴鲁河边被神所呼召，然后从第四章到24章就大概的我说的可能不是太准确，从四章到24章是对犹大还有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一个审判你可以看到在四章到24章里面有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背逆耶和华包括当时的一些的领袖，他们在圣殿当中竟然会跪拜那些偶像来得罪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有那样一个审判然后从25到32是对列国的一些的预言或者一个审判然后从32到39是一个盼望因为我刚才讲了在4到24是一个审判从32到39是一个盼望，神给他们一个盼望的一个应许然后从40到48也是一个盼望，是他们圣殿被重建了，在异象当中看到一个圣殿的一个重建，所以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37章也恰恰是处在33到39，就是属于一个盼望的信息的这样一个大的结构的当中所以37章的1到14节是有关一个盼望的盼望的信息我想这是一个背景，我们需要来了解的来晓得我们可以进入到37章的1到14节，我们可以看看其中具体的经文在讲什么。37章的1到6节，我可以把它归纳为一个场景，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一个场景你可以看到是耶和华的灵当然原文是耶和华的手代表是耶和华的能力，是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降在先知以西结的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以西结出去，将他放在平原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平原是很奇特的，这个平原是怎么样？这平原是遍满了河谷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景象先知以西结被耶和华的灵所带领，就是来到这个平原。这个平原是遍满了河谷然后耶和华使怎么样的？耶和华使在第二节的经文是耶和华使以西结从河谷的四围经过我想耶和华是在让以西结来深刻体验这个河谷是什么样子的，让他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经文上记载他使我从河谷的四围经过，谁知道在平原的河谷甚多，而且极其枯干这是以西结所见到的，他到了这个平原，他看到那个河谷可能是非常多的，都是枯骨 场面我想是非常壮观的。哎，这个时候耶和华和以西结有一个对话，在第三节的经文，就是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禾谷能复活吗？”耶和华对以西结有这样一个提问，就是哎，有这么多禾谷，这些禾谷能复活吗？然后以西结他就回答我，在第三节的经文就是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我想先以西结的这个回答是非常巧妙的啊。耶和华把这个球踢给了以西结是吗？哎，这些他在问这些禾谷到底能不能复活啊？以西结很聪明啊，就把这球又踢给耶和华了是吗？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啊。”这个回答是非常巧妙的啊。以西结知道啊，在耶和华那里啊，可能是没有难成的事啊。他把这个问题又交给了耶和华。然后你再看后面在五节到第六节的经文，从第四节，耶和华又对以西结有这样一些的命令啊，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禾谷发预言说，枯干的禾谷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是耶和华对以西结的这样的第一个吩咐，就是要让他向这些禾谷发预言，让这些禾谷来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禾谷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对以西结这样一个吩咐，他让以西结对这些禾谷发预言来说耶和华所对以西结所说的话强调的。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第五节还有第六节的经文里面有两次提到，就是当神使那些气息进入他这些禾谷的里面，他们是要活了在第六节是提到是神会给他们加上筋，使他们长那个肉，将皮遮蔽他们这是当有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有这样的一个强调。这是第一个场景耶和华把以西结领到这个充满了禾谷这个平原然后耶和华对以西结有这样一个吩咐，让他向这些禾谷发预言这些禾谷就会来复活。这是第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场景是第七节到第十节的经文因为耶和华对以西结就有这样一个吩咐，所以以西结就会按照耶和华所说的去做我们看到第七节的经文就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怎么样子，不料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互相联络。我观看见禾谷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这些顺序，就是以西结按照耶和华所命令的来说这些预言的时候，就立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就是这些禾谷竟然这些的枯干的谷有了一些行动有些响声，这个有地震，这些谷与谷就互相联络禾谷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但是他这里也强调，就是说虽然他们也有了肉这个骨头这个相互连接，但是他们是没有气息的就说还不是活人的。然后在第九节的经文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禾谷，禾谷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第一阶段是以西结他发预言然后禾谷这些长肉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怎么样，主对我说他要发预言，是让向这些风发预言使这些气息从四方来吹到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他们变活了当以西结这样按照耶和华的命令所做的时候气息真的进入到这些禾谷，你可以看到这些禾谷变活了 怎么样子，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一个军队。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哎，这些河谷是被杀的。哎，当这些当这个以西结按照神的命令，然后有像风化预言这个有气息进入他们之后，他们就站起来，就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啊。所以这些河谷的意象很可能指的是当时因着尼布贾尼撒他有入侵这个犹大，有可能是那些的被杀的那些军人啊很多被尼布贾尼撒所杀的哎，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意象当中，当以西结这样来发预言的时候，这些河谷就复活，而且成为一个极大军队所以这是第二个场景。然后我们看第三个场景或第三个片段是实际上是耶和华在解释这个意象耶和华让以西结看到这个意象，然后包括他参与到这个发预言当中，这些河谷复活，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十一到第十四节是耶和华在解释这个意象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十一节的经文就是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河谷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这是这段经文是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他在讲这些河谷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耶和华在这讲这些河谷指的是这些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全家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个被掳他们的圣殿被毁因为在当时圣殿在他们当中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的因为他们以为圣殿在，神的荣耀就同在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不会被仇敌所攻破。但是但是圣殿竟然被毁了而且他们在被掳的当中，他们很容易会失望的，会这个没有盼望的，会灰心的所以在这里耶和华有这样一个安慰的信息对他来向这些以色列全家所以第十二节的经文是说，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第十三节，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三十七章的第六节的后面的部分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十四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十一节到十四节是耶和华向先知以西结来解释这个意象乃是告诫那些处在绝望中的以色列人，就是神有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神不会不看顾他的子民的因为在四章到第二十四章里面已经对他们有了审判这里面神有这样一个安慰的信息神应许他们会领他们回归到他们的本地，从被掳当中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回到犹大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而且说要将他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就必活了而且这里面有强调，就是说我必将我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后面部分实际上是在强调说，耶和华是算实话算数的就像今天早上的诗歌里面也唱到，这个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来信靠这位耶和华。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这样一个三个片段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段经文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提醒或者有什么帮助呢我想这段经文很重要一个主题是一个盼望的主题，耶和华是那位赐给我们盼望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盼望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想第一点很重要的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看到，生死是掌握在耶和华的手里面，耶和华是创造我们的神啊。我们有看到耶和华有这里有命令有命令以西结向禾谷发预言啊，这些禾谷然后就长了肉啊，然后又让以西结向那些风发预言，这些气息就吹到这个禾谷的身上，他们就活了。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意象当中这些禾谷它的复活实际上是分成两个阶段的啊，它有了肉，有了筋啊，有了皮啊，然后是有那个气息，有生命的气息进入它里面。这就和创世纪里面神如何创造那个亚当事实上步骤是有点类似的。在创世纪当中耶和华用泥土造了那个亚当这没有完的然后第二步是怎么样，你可以看到经文记载是说神将那个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是吗？他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可以分成这两个步骤来创造亚当的在这个意象当中也是大概是这样子，分成两个步骤的先是他这个禾谷长了肉，长了筋，然后又有气息吹入到这些长了肉长了筋的这些禾谷当中，他们就复活了。我想这里面是提醒我们耶和华是这位掌管生死的神耶和华是创造我们的那位主，我们是被神所造的耶和华是创造我们的作为被造物，我们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那位造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常常寻求他的连续这同样也是来让我们来理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自己的我们作为人的这个构成我们是需要筋，需要肉需要这些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时我们需要那个生气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孩子8个月大因为是那个母乳所以有医生就说这个母乳有些营养成分不够的，所以他就给了那个维他命D所以每天早上我没办法喂奶每天早上我要做的是我要喂那个维他命 D 给这个宝宝所以这是从医生的角度，就是说人是需要这些维生素维他命来帮助我们的存活的在今天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因为有那个生命的气息进入到它里面，他们就活了我们是需要神的灵真是常常来充满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新约的保罗书信当中，保罗也提到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当中那个圣殿是有被毁的圣殿实际上是预表了神的同在，而在新约当中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圣殿是由神的灵来住在里面，我们需要常常求神怜悯来呼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求神的灵来掌管我们因为从这个意象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这种构成是需要生气进入里面，我们是需要神的灵来常常来充满我们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耶和华是那位给我们盼望的神第一点很重要的是在于我们要晓得这位神是创造我们的他是掌管那个生死的神我们要真是来单单的来敬拜他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耶和华是给我们盼望的神乃是在于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这位耶和华他是顾念他的子民的神在11节到第14节里面他有这样的因为有这样的话语特别是在第12节说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呢这里的用语是我的名呢，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这是12节有出现我的名，然后13节我的名呢，又是我的名呢，我的名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的名呢、啊，这个词语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词语啊。因为耶和华在宣告说，哎，以色列是我的子民，是我的名，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语言啊。耶和华是这些子民的神，这些子民是属于耶和华的啊。我们都记得在出埃及记一开始，就是当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法老那些逼迫，他们要干很多苦工的时候，他们就哀求耶和华。经文里面记载是什么啊？耶和华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那个约啊，他就看顾这些子民啊。神是垂听他的子民的呼求的，神是那位眷顾他的子民的神的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新约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他的受死，我们就与神立约，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啊。今天你是凡是口里面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啊，你承认他的受死，他的宝血来遮盖你的啊，你都是神的子民的啊。耶和华是眷顾他的子民的，耶和华是眷顾你的啊，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与神有这个立约啊。神是说话算事的啊，说话算数的神啊，神是不撒谎的神啊，所以这位神给我们盼望，因为他顾念他的子民啊。也许我们当中知道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可能两三周之前嘛，我们在上海有一位李天弟兄另外一个名字好像叫穆圣，也许我们当中知道的他有经历文革，有经历很多一些逼迫。被好像在文革当中被打成反革命怎么样，被抓到监牢里面他我在网上有看到讲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他有提到他曾经有三次被主所奇妙的拯救，有三次他已经被这个判死刑，这个大概第二天就要去刑场可能被枪毙或怎么样子其中有一次当那个命令下来，就是要大概第二天就把他处决。这个命令下来之后很多弟兄姊妹当时知道，他们就奔走相告，他们就呼求大家弟兄姊妹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的怜悯来怜悯这位神的仆人很奇妙，他们祷告，然后当天晚上就发了洪水所以第二天他们就这些本来是要处决他的这些人就只能去这个抢救这个洪灾，所以就没有办法把他处决掉这是他其中一次，他还有经历另外的两次我想这个例子也是可以真的来提醒我们这位耶和华是眷顾他的子民的神，他真的是来他是垂听他的子民的呼求所以我们可以来真的是可以来信靠这位耶和华，他是给他的子民盼望的神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就是在一开始就讲了实际上三十七章一到十四节是关于一个盼望的这样一个主题的一个信息的我想第三点非常重要的是说当我们处在人生的低谷，或者我们处在人生的绝望当中的时候，这位耶和华他是切切实在，他可以给我们盼望的神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绝境一样什么样的低谷当中既然我们是他的子民，神会怜悯和看顾当然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处在一些的绝境一些的低谷，我们呼求神也许有些时候神不一定是按照你当时所想的可能给你成就，但是神他一定会来出手，他一定会来给你盼望。就像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枯骨的异象是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他们在被掳当中，他们已经他们可能是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就像在十一节里面实际上耶和华有提到这些禾谷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啊，这已经是非常绝望了啊。他们也许是觉得可能神大概永远惩罚他们，这个不会看顾他们了，不会理他们了啊。他们真的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经历当中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经历，因为他们没有愿意悔改，他们有经历审判啊。审判之后，神有给他们这个盼望，在11-14节里面耶和华有应许他们啊，会领他们来出坟墓，而且应许会将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活了，而且他们会有这样一个盼望，就是他们可以回归那个本地，从被掳之地回归到那个耶路撒冷，回归到犹大啊，这是一个莫大的应许啊。特别是在后面的部分，就是耶和华所说的，他也必成就啊，相当于耶和华有这样的应许，实际上他盖上了一个印啊，他是说，哎，我有这样的应许，我必然会让你们成就的啊，他给这些处在绝望当中的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莫大的一个盼望，莫大的一个应许啊，我个人以前我。2006-2007年在香港有读书大概读了一年，然后我又回到四川当时我还带一个小组因为在香港读了一年大概会了解因为在香港很多的书哈，关于中国的好的和坏的都有所以回来之后回到中国之后我觉得那时候没有很好调整，就是心里面会充满一些恐惧啊，因为看了太多一些负面的消息所以当时因为也还在读书啊，当时就有机会可以去加拿大有半年的这个什么寻找资料我当时就很希望快点离开这个当时在的地方当然也可能有当时有服侍小组的压力怎么样子，还有学习压力当时很希望快点出去喘一口气当时所以以至于自己非常非常想出去所以某程度是我当时的我想某程度是说哎神呢我要出去你快点让我出去或者说我把我这个想法就塞到神的口里面，让神这样来成就因为当时心里面有恐惧当时有机会又去香港很短期，我就在香港那边申请签证但是因为那是第一次申请签证自己根本就没有准备充分，然后就被那个reject 然后他们就又让我去北京的大使馆去北京的那个加拿大使馆去签证我当时就心里面这个就很担心，然后就去了那边去了加拿大使馆，当时自己还是因为对签证要准备很多材料，自己也不是太了解我就把我语文的可以帮助我那些东西，我把我的什么所有的那些文凭一大堆拿过去，当签证的时候我拿过去而且很杂乱当时那个签证官就说哎你想用英文和我回答，还是想要翻译，因为当时有翻译因为那个时候我太想出去了，我就说你觉得哪样好，你来决定吧所以没有对话几句他就把我给拒了我当时拒了之后我就心情很郁闷为什么郁闷到以至于当时我爸爸他打电话给我，我爸爸从来就不知道我去了北京去什么签证，他就说我有点不太舒服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怎么样可能我那时候真的心情非常低落，以至于我的爸爸也许可以都感受得到所以这个被拒签这个我真的很沮丧，我就有点心灰意冷，我就想哎呀大概很困难了，以后再想出去然后过了这样过了几年，慢慢的包括中间有结婚怎么样然后就神也可能也慢慢提醒，就是还是我也有想法想继续读神学这样然后我们就有这样申请三一这样有个签证我当时心里面还是有恐惧的，因为我的签证我知道因为有被拒签过的黑底我想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软肋，可能很容易被再被拒签的啊。然后那天我们要去美国使馆被签证的时候那天早上我们就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的第一章里面，尼希米他在被掳之地，他想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城墙他要向那个王请求他呼求，他当时他要向王请求之前他又祷告，他说祷告天上的神来给他这个施恩让他能够在王面前应允。当他问这个王的时候，那个王真的是给他这个通达道路，他立刻有那个祷告，就是他知道那是天上的神帮助他有这个应允。那天早上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像大概这样一起祷告，就是希望我们在签证官面前蒙恩当我们到了那个美领馆的时候我们排队有大概两三个小时当时我就在那里观察，我就发现有的签证官是比较友善一点的有的签证官是不太友善的他从他说话口气你可以体会到我看到有其中一个签证官是比较友善的，我当时就心里祷告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签证官面前然后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两个小时果真我们真的到了那个窗口那个签证官问我一些问题问我做什么，我有提到有做一些圣经翻译怎么样然后他又问我说你最喜欢的圣经书卷是什么我就说我当时在做约伯记，我就说我喜欢约伯记怎么样然后他说他最喜欢的书卷是阿摩斯书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然后这样很简短的大概可能有五六分钟，然后他就用汉语说你们过了我当时就真的是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不是在于我准备怎么样，是因为神他实实在在他有垂听我的祷告，他也知道我的软弱神他真的是来垂听我的祷告。当我2013年离开成都的时候我就想我是2003年去成都的离开成都的时候大概是10年的时间我觉得这里面就神的这样一个连续若不是耶和华连续我他来垂听我的祷告可能我就完全绝望下去但是神他我看到当我愿意依靠神，当我愿意真的来交托自己的时候，神他真是来愿意翻转我的境况虽然我以为可能也许希望不大，但是在神那里他是有这个盼望所以同样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特别是也许是比较困难的情况当中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是神来提醒我们要愿意来到周围给人盼望的神面前来呼求他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神他是有连续的神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出现了两次，说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段这句话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是重复出现的特别是在前面的部分神身上有提到耶和华会向这些耶路撒冷人变脸的，因为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有这个审判当耶和华向这些耶路撒冷人变脸的时候在大概15章了，我可能就不具体看了，在15章的经文里提到说当耶和华向这些以色列人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是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含着一个审判的一个信息当我们心里面顽梗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也许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审判我们可能会要承担我们一些顽梗的一些后果我们会可能尝一些苦果或怎么样恰恰当我们接受审判的时候神实际上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公义的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他是公义的，他会来公义的审判他也会让我们也会经历苦的或怎么样，让我们知道这是耶和华而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这些枯骨的复活，有这个应许，这些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本地，回到耶路撒冷，是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一个拯救的一个应许，就是让他们经历这样的一个拯救，就知道是耶和华。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神有这样的应许，他们在绝望当中啊。所以同样啊，不知道啊，我们当中我们是弟兄姊妹有没有真实的经历到耶和华啊？我想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劝勉，是说愿神帮助我们可以真实到经历到这位神，以至于你会说哎，我知道哎啊。我们就知道这些耶和华，你自己可以发自内心的说，哎，这位神他是永活的神，他是赐人盼望的神啊，他真的是我的神，我是他的子民，他是给人盼望的神啊，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已然和未然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宣讲这个天国的信息，天国这样已经开始，但是我们还是处在这个天国还没有完全降临的一个状况，我们的主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会更新一切我们处在这个已然和未然的状态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当中，神他有那个宝贵的应许，就是他应许他会更新这一切在创世纪有那个创造天和地，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那个新天新地我们可以看到神有那个应许，在21章3节到4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盼望盼望主的再来，有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神有这样的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会擦去一切的眼泪，一切的苦痛会除去那个罪。所以我们可以真的是来信靠这位给我们盼望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和华，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称谢你正如当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真的是他们觉得他自己骨头枯干了，他们真的是没有盼望了他们觉得他们这个被灭绝尽尽了，没有指望了。但是神，你经过你的审判之后，你给他们那个盼望，你应许他们可以回归到他们的本地，你应许你会将你的灵赐给他们，他们变活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称谢你，我们真的赞美你，你真的是那位给我们盼望的神。为了神你这样的奇妙的这样一个特质，我们赞美你主，你也深深的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有会经历一些愁苦，会经历一些的苦难主啊，但是我们知道在你那里你有那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来信靠你主啊，就求你连续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那个信心可以来仰望你可以真的是来信靠你的话语真的是来归向你，我们就有那个盼望，就求主你给我们加添这个盼望，就求主你连续我们，来眷顾我们，来真的是来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愿神你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可以来彰显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每个人可以亲口的也可以说，可以像你所应许的说，他们便知道耶和华一样，也可以亲自的说，哦，我今天知道你是耶和华，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就求主你你奇妙的应许今天成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主，我感谢你，求恩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就，就求主你怜悯眷顾每一位，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赞美你，真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